发出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，咁啊解释呢个经题系用智者大师个五重原意咧嚟到解释。第一就系释明，第二系显体，第三系明宗，第四是辨用，第五是判教上。昨日已经是将这个一经的题目，即是佛说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，已经是解释过。今天我们就解释第二，叫做显体。咁乜嘢叫做显体呢？就显示一经嘅正体，亦即是呢系讲一经呢个最主要嘅道理。咁啊，呢一本《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》啊，以乜嘢为一经之体呢？古德有人讲，佢话以呢个无相为体。为什么叫做无相为体呢？就因为波野就是观诸法空，波野是破这个我执，以共破这个法执，我法二执断了，即是烦恼障以共所依障都断尽了，就进入这个无相绝代真空的妙理。所以呢有人说，此一本《人王富国波野经》就是以无相是为体。由经里面这个二帝品所说，他说若取文字者不行空也，凡是在这个文字中着相，就不明叫做空。如果以这个波野故，不取着于个文字，不取着于个人我之相，就名为叫做空啊。空者就是无相，所以说以无相是为体。但是比较配合这经文的呢，就有人家讲啦，佢话以呢个五蕴十地为体。咁乜嘢叫做五蕴呢？五蕴呢就系福蕴、顺蕴、顺蕴、无生蕴同埋疾直灭蕴。十地就系我哋通常讲最初个欢喜地，以及最后个法云地，所谓十地菩萨。再进呢就成佛了。如果将这个五蕴来到配合这个十地怎样配法呢，我们先呢就略为解释一下。第一个是叫做福蕴，福就即是降伏，亦即是是压伏，好像一幅草地，无论它是一亩两亩那么大，本来种的草下去它生得很漂亮，一片都是青青绿绿。但假如有一个人或者将一张四方台反转，它将这个台面隔住这个草地的树，你经过一个月或者两个月，这张台的台砸住这个地方你不动呢，那么被砸的草地那些草呢就渐渐就会黄，就会死了，因为这个台面你压住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草就不会生了。但是不是永远死了呢？不是，你只要拿开这个台面，搬咗呢个台面，唔再隔住呢个草地啦。咁经过三几个礼拜，日头嘅阳光 夜晚呢个冒水嘅滋润，咁佢三几个礼拜之后咧，佢又照样生得啊青青绿绿。点解？因为佢呢个种子未曾死啊，呢种咧就名为叫做降伏，名为叫做压伏。在呢个佛教呢个教义嚟讲，在呢个三言位啊，因为登十地就属于圣位，断无明，正法身。咁啊，如果十地菩萨以前有三种佢哋言位，即系言人之位，就系包括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从最初十信位中进呢个中道理，进一步咧就十住位住于佛家，系为佛弟子。再进一步呢个十行位啊，就系学佛所学，行佛所行。再进一步就十回向啊，就系回事向你，回因向我，将我哋因中所修嘅行门啊，通通回向果菩提。咁啊，呢个十住十行十回向三十心嘅三言位，佢因为未断呢个烦恼嘅种子，虽则三界嘅见思烦恼已断啊，但系无明烦恼咧，佢只系压伏以呢个定嘅功夫将佢都制住。但无明个种子未断，咁啊，所以呢三十心啊，三言位咧就名为叫做伏忍，即系伏位，伏住呢个无明烦恼，暂时令佢唔生起，但系未曾咧完全断呢个无明烦恼嘅种子，所以称为叫做伏忍位。第二，就名为叫做信忍啦，信忍咧就系、是、十地中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呢三地嘅菩萨啦，佢信呢个中道理，于呢个实相中道法中生一种清净信，咁啊地地啊破无明烦恼，地地咧增进呢个法身嘅慧明。所以从初地、二地至到三地啊，呢三地嘅菩萨啦，信中道理，渐渐咧破无明，正法身就明啊，叫做信忍。咁乜嘢叫做信忍咧？信忍信就系随顺啦，随顺呢个中道理，破无明，正法身。从四地、五地至到六地，就名为叫做顺忍。第四啊，系叫做无生忍。无生咧，有生就有灭啦。咁啊，无生咧就无灭啊。咁啊，无生无灭系乜咧？就系、是、我哋自己呢个中道嘅理体啊。咁啊，呢个功行从六地以上、七地、八地。至到九地菩萨啦，佢呢个功夫渐渐增长，悟入诸法皆无生灭，诸法皆是无生之理，所以名为叫做无生忍。第五就系寂灭忍啦，寂灭忍咧就系、是、包括第十地同埋十地以上嘅妙国，即系佛位。即系成佛，咁啊到到呢个时候已经咧系无明断尽，进入大波涅槃，寂静佛果，所以称佢为叫做寂灭忍啦。咁啊一共有五忍，而配合呢个三十心嘅言位，以共十地嘅圣位，等于话每一个修行人。每一个学佛者，从佢最初发心，直至到成无上佛果啊，都系经历呢个五忍 三元位而到呢个十地位，直至咧成佛。所以十地五忍啊，通通都系以呢个十相波野为体。所以经中菩萨教化品里边讲啦，佢话名为诸佛菩萨修波野波罗蜜。咁我哋就明白啦，因中修行波野，果证得五忍，而最后呢个直接忍成无上果，一切诸佛菩萨无不由此五忍而成正，一切诸佛菩萨莫不由此五忍而成菩提。所以有些经常讲啦，就以呢个五忍十地为体，但五忍十地就不离不相啊，就是三种波野之中最后一种叫做实相波野。咁啊，实相波野系乜呢？咁啊，诸经讲法系不同，在呢个圆觉经啊，我哋叫佢做圆觉本体，即系佛性。在灵严经咧，就叫佢做如来藏心啊，啊，即是系佛性。妙法莲花经咧，亦都系叫佢做佛性啊。花严经咧，叫做一真法界。虽则咧系种种嘅名词唔通，但系即是我哋众生呢个本性，即是每人本来具足嘅佛性，即系本经所讲嘅实相波耶。万法虽多，都不离自性啊！离开佛性，咁啊，边处有诸法可得呢？咁啊，所以灵经里边讲，佢话诸法所生都为心所现啊！一切因果世界离尘，都因心成体。咁啊，若因若果。有为法无为法，都是因心成体，为心所现。这个心呢，就即时是实相波野。那么既然万法都不离这个实相的本体，那么当知我们修行的时候是不似大乘实相而修，我哋将成佛作祖啊，成无上菩提所证啊，亦系证此嘅波野实相。若因若果都不离实相啊，所以此经就以诸法实相咧系为体。咁如果我哋将佢圆融啲嚟到解释一下咧，我哋因为观空无相啊。然后力五忍而进修，最后呢成无上菩提，进入诸法实相。咁啊，此经呢就以诸法实相为体啦。第三就是明宗啊，五重原义里面咧，第三咧就是明宗，宗呢就是修行嘅宗要。咁啊，乜嘢就修行嘅宗要呢？在刚才灵体里面，体是不生不灭，清净直灭。这个清净直灭的理体里面，非因非果，但是能为这个因果所依，所以实相之理呢，就是清净直灭的本体。但是这个宗呢，就是讲这个修行这个宗要，修行的宗要呢，它就通因通果的，你怎样去修就为因，然后证些什么的地位就名为果。所以这个宗与这个体的不同，它的分别呢，宗是修因证果，是通因果，但是体性呢是清净， 非因非果，能为因果所依，所不同是在这处。那么读这一本《人王赴国波野经》，那么以什么为宗呢？为这个修行的重要呢？那么古德说此经呢，这个无生正观就是为他修行的重要。那么什么叫做无生正观呢？无生者就是无灭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妄想心有生就有灭，一日24个钟头里面啊，这个生生灭灭，灭灭生生是不停。那么如果我们以这个生生灭灭为本修因啊，就只能啊就得到这个不生，得到这个生生灭灭各种的虚妄果报，绝对不能够啊以这个生生灭灭的妄心为本修因，而证到这个不生灭实相，绝对不可以，因为因果是不相符。那么现在本经既然以无生正观为宗啊，就是说我们听了这一部经啊，我们悟到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了，亦明白这个实相的本体是人人本具，个个现成了，亦都明白我们这个不生灭的本体啊，既是不生不灭，我们不止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不止不生不灭为我们这个真正的观门，不止不生不灭去修啊，我们就可以了契不生不灭这个波野实相。所谓因是不生不灭，果是不生不灭，因果呢是相符。所以经里面说啊，他说波野无知无见，不行不就，不生不灭，而波野不可知乎。由于这个观照波野不可知，观一切法无生灭，由于一切法无生灭故，他不起这个知见，不落这个分辨，不在诸法中来到说话造业，念念之间回观自己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，就可以了契这个不生不灭的实相。因为这种波野的正观呢是不可思议。那么波野虽然是离一切相啊，但是呢从因至果都不失这个因果道理，就是说是悟这个不生灭实相，依此不生不灭实相而修，亦是了契不生不灭的道理，从因至果，从始至终啊，都不离这个无生正观啊。所以此经就以无生正观啊是为宗啊。第四就是变用，用呢就是作用啊。那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希望有个好结果，都有个好的作用。那么原则我们加上去听了这一部经之后啊，那么我们依此经修行，那么得到什么的好处呢？那么我们分开内边和这个外边，即是内附和这个外附。在本经里面说呢，为之菩萨护佛果护十地，就名为叫做内附啊，就是说依此经修可以进入五忍十地，然后到妙觉果海无上菩提，即 即是修行成佛，就名为他的内库，即是内心的修养。那么外库呢，本经说，他说吾今为语说乎国土恩缘，令国土获安，七难不起，灾障不生，万民安乐，都名为外库。那么如果有人得受持读诵《指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》，在这个国土里面得到呢是安乐和平，所谓水啊、火啊、风啊、贼啊、劫啊、疾病啊、咩瘟疫啊、霍乱啊，咁啊种种嘅灾难呢唔会生起。咁啊，所以凡系做呢个大法会啊，多数啊系诵呢个《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》。咁啊，而嗰啲斋主啊，所谓功德主，选呢一部经嚟到讲啊，亦都希望呢个世界个和平，希望每一个人从呢个主管，直至到普通嘅老百姓啊，若是能够每一个人都读诵受持《指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》啊，所谓举国都受持《指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》咧，就的确系以三宝嘅加被。龙天的拥护，在这个国家里面、啊、一定是获得灾障不起，万民、啊、是安乐。那么这一点呢，就是受持读诵本经所得的好处。那么五就判教相，那么什么叫做判教相呢？就是从释迦牟尼佛最初成佛开始，就一路直至到啊入涅槃为止啦。佢就分开五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就系讲《花严经》，所谓自是无碍，自理无碍，大小相容，一多相接啊，呢个不可知甚深嘅地。所以古人讲啊，佢话你不读《花严经》，都不知佛富贵啊。咁啊，呢个富贵咧，唔系话有钱个富贵，而系佢呢一门学问啊，呢种境界个高深，如同呢个富有人家一样啊，你都唔知道佢有几多财富啊。就证明《大方广佛花严经》里边啊，所讲种种嘅不知妙境咧，是专为这个法身大事而讲的。那么由于在座有很多那些小圣人啊，他听到佛讲这个花严甚深大教，他不懂的，那么佛呢就不得已大慈大悲啊，现这个象绿的老比丘身，咁啊，为呢一班小根小气啊，为呢一班根气唔系好猛利嘅人咧，就讲呢个四种嘅阿含经，所谓杂阿含、增一阿含、长阿含、中阿含，呢四种嘅阿含经里边咧，从一个学佛法身，受三皈依、五戒、十善、修持地法、十二因缘法。然后渐渐呢教他断这个三界见思烦恼啊，而正出世的阿罗汉果。咁啊，但是那些阿罗汉啊，他了了生死之后呢，他就再不发这个菩提心啦。他认为我自己啊，都是从这个生死苦海那处出来，已经受苦无量啦。啊，咁啊自己解脱了哦。咁啊，别人是否解脱啊？我就一概不管啦。所谓独善其身，做一个治疗看。所以再进一步啦，佛就说呢个方等事，所谓四教定谈啊，浅心都同说，而鼓励嗰啲小乘人啦发菩提。如果你唔发菩提心啦，就好似嗰啲招牙败种一样啦。所以鼓励你叫做发菩提心啊，他说你虽然 是出了生死，但是众生无量啊，你不过是其中之一个啫。咁你了生死之后啊，仲有好多其他嘅众生未了生死，都未出轮回，咁你何必咁自私，做一个独善其身嘅治疗汉呢？你应该要入座，随份随力啊，去化度个有余，随份随力啊，去度嗰啲咧苦恼嘅众生。咁啊，呵斥佢哋咧系招牙拜状，而劝佢哋发呢个菩萨嘅心肠。咁啊，呢种咧名为叫做方等教。咁啊，再进一步，有一部分人佢肯发心啦。啊，佢认为自己虽然了咗生死啊，仲有好多人未了生死啊。咁我应该啊要去教化佢哋。咁啊，佢啊肯咧度众生啦，但系佢都有一种我见啊，佢认为今日咧，我就教咗几多个人，咁啊今日咧，我又化咗几多众生喎，啊咁啊今日咧，我又做咗好多好多嘅结缘，咁啊变成咧佢每一举手、每一投足啊、每做一件事。都有呢个我相，有人相，有众生相，有受者相，所以佛呢为破佢呢个我执，为破佢呢个法执啊，所以就说呢个波野部，就是例如六百点大波野经，包括仲有其他金刚波野，或者人王护国波野，或者光赞波野。或者四天王问波野，咁啊说出呢个波野真空嘅妙理，以呢个波野嘅真空嚟到破除佢呢个我执，破除佢呢个法执。最后咧，波野之后啊，就讲《法华经》同埋呢个《涅槃经》，一方面嘅符律谈上，一方面咧系为诸大弟子受记。到呢个时候，凡系有缘嘅，都同佢受记啊！你将来成佛啦，就响边处边处成佛？你个国土系叫做乜嘢国名？你成佛咧系叫做乜嘢名？你所教化众生咧系几多几多？咁啊，你到咗《法华经》之后咧，开呢个三乘之权，到呢个时候冇咗呢个所谓小乘、中乘、大乘。个唯一咧，妙法实相。所以话《法华经》以前虽然系种种个方便引导啊，但系到咗《法华经》之后咧，法华会上啊，人人都得到平等受记。所以话乃至一举手啊，都或伏小低头。佢话如是诸人等都皆有。皆以成佛道啊！又话如果呢个人曾经念过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或者念一清南无佛啦、啊，以此个善根啊，就如是诸人等都皆以成佛道。又话有一班细路仔啊，佢根本就唔懂事嘅，佢响呢个海滩嗰度咧，佢系玩水啊，咁啊海滩就好多沙啊嘛，佢就将嗰啲沙冧得佢高高咧，冧成一个塔嘅样子。他说我们家呢一尊呢呢一座啊就是佛塔啦，里面呢都有佛像，我们应该要叩头顶礼啊，由于他的心智蛇，他一举一动呢都是向于佛像，一举一动都向于佛塔。咁啊佛话呢如是诸人等啊，他所种呢个善根呢都皆以成佛道，所以法花会上啊会三圣。而归于一性，开权义而显呢个诸法实相。咁啊之后咧，佛就入涅槃，咁啊结束一代时教啦。咁啊，我哋现在呢一本《人王护国波野波罗蜜经》，属于呢五个时间里边，系边一个时间咧？咁啊，我哋呢个标题就好明显。既然是人王个波野波罗蜜啦，讲出系波野，当然啦系属于个波野部， 如果從佢呢個理論嚟講咧，就係在呢個花嚴大教，在呢個阿含部，在呢個方等部之後，等於話咧，經過呢個小乘嘅四種阿含，勸佢哋發心了生死，亦都經過方等部，勸佢哋發菩提心行菩薩道。由於佢著相咧，所以法就係講出呢個波野嘅妙理，破除佢呢個我法嘅二執，令佢哋進入呢個真空絕代啊，實相無相而無所不相嘅實相妙理。咁啊，所以此經咧論教相呢方面，就係屬於呢個波野部，在呢個五時之中。是屬於這個波野事，是這個大乘的佛法，絕對呢不是小乘的佛法。那麼我們既然依照這個五重原意解釋這個經題，所謂釋明顯體明宗辯用判教上都講過了，那麼我們講了這個翻譯經這個人，所謂姚秦三藏法師鸠摩罗什译，咁啊呢一句咧係包括翻譯嘅朝代，包括呢個翻譯人嘅名字，亦包括呢個翻譯人各種嘅道德。咁啊，姚秦就係翻譯經典嘅時候，在我哋中國五胡亂華之時。咁啊，前秦亦有一个后秦。咁啊，前秦咧系苻坚嘅天下，即系苻坚做皇帝。咁啊，后秦咧就系姓姚嘅天下，即系姓姚嘅人咧做皇帝。咁啊，现在翻译呢一部经呢个时间咧，系在于呢个姚秦，就唔系咧呢个前秦。咁啊，姚秦佢系姓姚，所以称为咧佢哋姚秦。咁啊，亦叫做三藏咧，三藏就系经藏、律藏同埋咧呢个论藏。咁啊，亦叫做法师咧，法师啊，凡系通佛法、通三藏。或者三藏任何一藏的道理他明白了解了，他跟人家讲经说法通明为呢叫做是法师。在这个法花经里面可讲有五种的法师，即是修持、读经、诵经、解说和书写。若是以此五种的方法自己受持，亦都以此五种的方法去度人，就名为一个叫云通法师。所以法华经法师品里面讲，若复有人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华经，在维摩经里面讲，他说以佛法分像的后学为四众所知的，就名为叫做法师。即是说呢，他自己明白这个佛理，以此明白的佛理呢，他教这个后学，教这个晚辈，以为四众弟子所敬仰的，那这个人呢就名为叫做法师了。那么现在这个鸠摩罗什法师，他自己穷通这个三藏，亦以这个三藏法呢去度人，所以名为叫做三藏法师。那么这一位法师呢，就不是说普普通通的法师来的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对中国佛教有贡献的呢，在我们中国就有个玄奘三藏法师。那他是地道中国人，去印度求学读书，不计千辛万苦，前后经过将近二十年， 咁啊畢業啦，學通啦，佢就帶多好多呢個印度嘅繁本啊，翻嚟自己中國翻譯出嚟。咁佢多部分咧係有關呢個維識呢一方面，咁啊，所以佢在中國方面嚟講咧，係翻譯經典一個出類拔萃嘅人物。如果在印度嘅，當然有好多印度嘅僧人咧來中國啊翻譯經典弘揚佛法，但係其中最有名嘅就係呢一位鸠摩罗什法师。咁佢话奉诏译呢，就系奉呢个皇帝之命，即系奉呢个姚秦啊，呢个姚兴皇帝之命来到翻译咧呢一本经典。咁啊，呢一位法师，即系鸠摩罗什法师啊，佢唔单现在释迦牟尼佛法，佢系一个翻译师，就系、是、七佛以来呢一位法师咧。亦都为一个翻译师，七佛以来所有的翻译经典呢，一言一语啊，一字一句都是契合佛心，绝对呢没有半点的错乱，所以他每一次死一次啊，火化咁啊，全身都烧咗啦，唯有呢条脷啊，我哋食嘢讲话呢个嘴里边嗰条脷咧，呢个舌根呢从来不坏，即使红炉大火，佢呢个舌根咧都唔会坏。咁啊，证明佢一生都系实语者、真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，从来不讲假话。而佢所翻译嘅经典，凡系从佢个口译出嚟、读出嚟嘅，从来未有错误，所以感到呢个舌根不坏。咁啊，呢一位法师，当佢晚年嘅时候啊，咁啊，当时个皇帝咧，咁啊，觉得呢位法师啊，觉得学问啊，佢个聪明啊，佢个眼光啊，的确咧系不可思议，但系可惜咧就冇后代喎，所以佢咧呢个皇帝啊，就派咗好多嗰啲咁嘅宫娥彩女啦，咁就慢慢就嚟服侍佢啦。咁啊，點不知咧？佢座下嗰一班弟子啊，即係佢座下呢一班信徒啊，就當然咧就好多議論啦。哇！我哋嘅師長啊，乜點解嚇晚晚就咁多嗰啲宮娥彩女服侍佢啊？唔係不便嘅，當然好多問題啦。所以咧，就你一言就我一語啊，咁啊弄到咧好多嗰啲是是非非，好多嗰啲不好听嘅说话，咁啊呢个说话传到个法师嗰处啦，咁啊呢个法师咧有一招啊，过堂啊食饭啦，咁啊佢嗰个碗啊乜都唔要，乜都唔要，既无饭虽亦无送菜，亦无汤水，咁啊系乜嘢？佢搵个碗啊，装两碗针啊，就系我哋缝衫啊、连衫嗰啲针啊，咁啊两碗都系针，咁啊到。开始一饭啦，咁佢就都好嗨喎吓，咁大家请食饭吓，咁佢咧就揾个手啊，拿嗰啲针咧一扎一扎塞落个嘴唇咁啊食，咁啊食得咧非常个愉快，佢一啲问题都冇，食得非常个好啊，好似真修百味一样。咁啊下边嗰一班学人一睇啊，哇得了，自己问一问自己啊。有冇咁嘅功夫？唔单话吞针不可以啊，可以讲咧，如果嗰啲餸菜稍微差啲，或者嗰啲米啊、嗰啲饭啊煮得粗啲，都觉得唔好味道，都食唔饱啊。自问自己边算有咁嘅功夫啊？嗰啲针咧一扎一扎吞落个嘴处，一啲问题都冇咧。当然是不可以啦，自己没有这样的功夫啦。咁到呢个时候呢，佢哋嗰班信徒，佢嗰班学人啊，先至知道自己呢个长辈的确呢是有这样的功夫。咁从今以后呢，亦都自己知得 嗰啲自己嘅功夫啊，比之自己嘅长辈咧，相差得十万八千里。咁啊，从今以后咧，就唔敢啊再批评自己嘅长辈啦。所以在呢个广东啊，花市门头里边唱赞咧，咁啊，我都听过下唱过下噶。咁啊，里边有佢话罗集吞针啊，就系、是、出于呢个典故，就系、是、证明呢位法师七佛以来翻译经典都从未错误啊，亦都证明呢一位法师佢个相系不可思议，所以凡佢翻译出嚟嘅经典咧，我哋应该要受持，要读诵，要生起一个欢喜心。个罪品第一，咁咩叫做罪品第一呢？就系、是、入经文以前，我哋将佢分成咧系一段一段。咁啊，呢一部经咧，本嚟一共咧系有八品嘅，咁啊罪品咧就系、是、为第一品。咁啊，本来从前啲经典翻译咧，佢就冇呢个章段嘅，咁啊冇章段咧，对呢个后学啊，对呢个学经嘅人咧就冇咁方便。嗰啲初学者，佢一读呢一本经啊，读咗落去咧，都不知道头尾，亦唔了解呢个连贯性，所以至到呢个道安法师啊，开始佢就将每一部经咧，系分为三个程序。咁啊，第一个程序咧，就系、是、叫做罪训。罪训咧，就系、是、咧叙述一经嘅缘起。咁啊，即系啊佛啊，为乜嘢理由？咁啊，佢要讲呢部经咧？啊，点解佢要讲呢一部经咧？咁所以第一呢、这个罪训啊，即系叙述，译名叫做罪训咧。就是解释一经发起的因由，即是说佛为什么要讲这一本经。咁第二就是个正宗训啊，译名叫做正说训，就是讲一经最主要的道理。咁啊，呢部经所讲最主要的道理是在于哪一方面呢？咁啊，第二个步骤呢就叫做正说训啦。第三就叫做流通训啦。既然呢部经有咁多个好处，佢个道理咁好，咁啊，我哋呢个晚辈呢个后学啊，应该咧就要学习啦，应该要如法修行啦，所以咪叫做流通训啦，流通于后世。咁有人家问啦，咁点解要分成呢个三段呢？所谓法不孤起啊，即象景方生；道不虚行，都如缘即应啊。我哋每一件事情都有佢啲因缘，如果冇因缘咧，呢、这个事情咧唔能够发生嘅。咁所以第一咧，罪训。就是讲佛发你这一部经的因缘。其次就是正宗训，既然有因缘发起讲这一部经，这部经所传的是什么甚深的道理啊？我们要详细解释了。既然这部经有这么好的道理，佛的大慈大悲讲出来，咁我哋应该咧要通于后世啊，使到末法嘅众生有机会受持，亦都符合佛嘅慈悲度人嘅宗旨。所谓流通后世啊，化化不绝，所以不多不少，就分为三个程序。咁啊，呢一部经一共有八品，依照呢部经嘅次序呢，第一。是叫做罪品，第二叫做观空品，第三菩萨教化品，第四 二帝品，第五护国品，第六散花品。咁啊，在呢八品当中，第一就系佢哋聚品啦，就系刚才我所念俾大家呢个题目，佢哋聚品第一就系聚述释迦牟尼佛啊。点解要讲呢一本《人和护国般若波罗经》？咁啊，呢一品咧就全品都系讲呢个道理。从第二观空品至到第七。这个受品啊，其中有六品经文，就名为他们正说法，就是正正式式讲出这一部经啊主要的理论。第八足类品呢，就名为叫做流通分啦。咁啊，既然这一部经有咁多的妙论啦，我们应该要流通后世啦。咁所以本经一共有八品，就分为咧三个程序。咁啊，现在我哋讲第一品就叫做聚品，所以名为叫做第一。在呢个聚品里边，我就分开有通就有别。咁乜嘢叫做通聚？乜嘢叫做别聚呢？通聚就系如下文所讲啊。所谓如是我问，一时佛王舍城奇遮屈山中雨大比丘众八百万亿，咁啊呢一段咧名为叫做通序，差唔多每一部经典咧都有呢种咁嘅程序。咁啊别序就系别别咧讲明呢个一经嘅发起。咁啊，每一部经咧就唔同啦。每一部经咧发起嘅因由系唔同，所以称为佢就别序。咁啊，现在我哋先咧解释呢个通序，即系如是我问。一时佛住王舍城啊，奇遮屈山中雨大比丘众八百万亿。咁啊，先咧解释。这个通罪